春节进行时，本市的三个火车站和两个机场实行了一站一应急的方案，公交、地铁、出租等全面保障旅客的出行。其中北京南站的滞留旅客超过5000时将会启动地铁延时。目前不少旅客觉得用网约车接送站很方便，对此市交通委介绍，目前在北京西站、北京南站和北京站也会一并考虑网约车的接续，但机场较为特殊，如果说网约车过度集中会造成周边的运输组织和乘车困难，但不会限制网约车，所以司机和乘客需要注意行车规范，不能影响到行车秩序。曾经备受关注的铁路列车15元盒饭不断供的政策，近日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。从12306获悉，自今年的1月1号开始，铁路系统的内部即收到了相关的调整通知，15元的盒饭不断供的政策也不再执行。具体的表现为15元盒饭售完为止，中途不再补货。小超市拆了改座椅，咖啡店拆了改座椅。日前，北京南站的2层候车大厅拆除了原有的6个服务岛，增加了2000余个座位，候车席达到了5100个。走入北京南站的2楼候车大厅，宽敞的大厅让人眼前一亮。以往夹杂在候车大厅中间的多个商业设施，通通不见了踪影，全部改为了候车区，增设了候车座椅。站在南北任意一个进站口，大厅的全貌都一览无余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住时间，别让它再流浪。从前我太适应悲伤，你的出现在无意中，却深深撼动我。一起走着，没说什么，心是满足的。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。假如明天将消失了，趁现在我爱着，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。 Love's beautiful。

手，我们会幸福地锁上树枝头。 时候，请不要。

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